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80章，豆腐行啊行啊，就喺度埋怨咁讲：，徐福呢条友真系太缩骨啦！修建个咁大嘅地方，就系为咗摆嗰几只有毒嘅木盒。唉，嚟一个咁嘅咩土鸡瓦狗都好啊，多少啊都可以卖个烟钱啊嘛。讲下讲下，我哋行到咗尽头啦。尽头嘅地方系好厚重嘅墙壁，呢、这个青棕大黑嘅墓砖严丝合缝，密密实实咁封住咗我哋嘅去路。我同阿豆腐於是就沿住个墓场转弯，准备向其他地方睇下。就喺呢个时候，我喺个墓场嗰度发现咗一条火龙。所谓嘅火龙呢，就係喺修建墓场周围嘅照明设施。一般呢就係隔几米就会有一个灯槽。每个灯槽之间就会转一条细细嘅罅喺度相连。里面呢就灌满咗灯油。墓室中嘅照明嘅时候，只需要点一个灯槽，咁其余嘅灯槽就会跟住点着，环绕一圈咁进行照明，就好似一条火龙咁。我一睇见就不由得心中一起，讲里面嘅灯油唔知道仲可唔可以用呢？点着呢条火龙，视野就可以开阔，咁就好办好多啦。我就伸手去摸打火机咯。啊，点知摸嚟摸去都摸唔到。呢个打火机系我有钱阔绰嘅时候嘥咗千几蚊嚟买嘅，佢系细风啊吹唔熄，细雨都烧唔灭嘅，可以连续烧三个几钟头。一向呢我就好爱锡同埋好宝贝啊，点解而家会唔见咗嘅呢？豆腐可能都睇得出啦，于是佢就摸出自己嗰个个几人钱买翻嚟嘅塑料打火机，讲：诶，用呢个啊！我话讲。你有冇睇到我打火机呢？豆腐就讲：嗰个冇睇见喎。我盯住佢，明显好似喺度讲大话个样。我讲：喂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啊！豆腐啊，纠结咗一下，讲：我攞去送咗俾老四。我知道佢讲嘅就系机械人四号。我不由得一头雾水咁讲：嗱，你呢攞我啲嘢去送人哋，我唔追究。不过你送佢做咩啫？豆腐一听我咁讲，即时就得戚起上嚟添。佢又讲：，唉，呢件事啊，讲嚟又话长啊，系咁嘅。我同阿老四咧做咗笔交易，啊，你仲记唔记得嗰一日啊？我正想听阿豆腐究竟有啲咩特别嘅理由，会将我而家最贵嘅一样嘢送出去？点知道就喺呢个时候，忽然之间喺黑暗当中传嚟咗一声嘅惊叫。嗰、那个系嘶哑苍老嘅声音，系林教授，弊出事啦！舅父即刻停止咗话，我哋两个对望一眼，彼此嘅眼里面全部都系惊愕，一句话都唔讲，即刻就向住声音传嚟嘅方向啊跑过去。嗰边系东南方位，离我同阿豆腐而家所在嘅方位呢就有啲远。我哋跑到地方嘅时候，其他啲人都已经到齐啦，喺地上边。只有吴思东啊，瘫坐咗喺嗰度，就睇唔见林教授啊！我问人呢？豆腐啊讲：老教授，咁出咗咩事啊？其他啲人亦都啱啱到咗，无奈成头雾水。机械人一号喺呢个时候即刻踎低，将嗰个软瘫咗喺地上、神情已经有啲扭曲嘅吴思东啊，滴咗起身，声音啊带咗啲严厉咁讲：林教授嘅人呢？ 唔知道啊！ 吴思东啊，带住条脷，神情惊恐讲： 老师行喺前边，我行喺后边。忽然之间喺个墙入边卷咗个黑色嘅影出嚟。老师一转身将我一推，我跌咗喺个地上边，一时间都冇睇清楚。然后老师就唔见咗。 咩话？黑蒙蒙嘅影喺个墙入边捐出嚟，豆腐吞咗啖口水，谨慎咁望一望周围。佢讲： 唔通呢个地方有原种子？ 我亦都唔确定。吴思东大概可能真係俾头先啲嘢吓到傻咗，而家面上边全部都係冷汗，完全都攞唔出咩主意。我话讲，大家注意啲墙壁吓，先諗办法搵返林教授。头先嘅嗰一声惊叫，等我心里边有一种好唔踏实嘅感觉。我哋如果唔揸緊时间嘅话，恐怕林教授就要遇难㗎喇。大家而家当即进行咗重新嘅分配，两个人为一组搵林教授嘅踪迹。我将啲注意力摆咗喺吴思东所讲嘅墙壁上边，心里边做咗各种嘅揣测。乜嘢嘅嘢可以从个墙嗰度捐出嚟呢？似乎只有远仲子係可以理解。但係我哋而家连一具尸都冇见到，远仲子又会从边度嚟呢？就算真係远仲子捉走咗去呀，咁亦都应该有线索㗎。林教授生勾勾一个大活人，点解会离奇古怪咁消失？我心里面諗，莫非係咪呢个墙里面有啲咩机关呢？对于机关我实在唔係几拿手嘅。如果有阿冯鬼手咁样嘅高手喺度，事情就好办啦。不过机械人四个系官道，机关术应该亦都学咗一啲啩。我即刻就叫咗机械人四号过嚟，叫佢将我哋眼前嘅墙壁仔细咁搜寻一次。机械人四号啊缩咗缩膊头，表示系小意思湿湿碎啦咁。不过等我擎晒眼嘅系，佢又唔似得好似逢鬼手咁用只手去摸，而喺个装备包度攞出一个仪器，喺个墙体嘅表面系咁扫描。机械人四号啊解释讲，呢个呢系防空探测仪，咁啊幕墙应该系实心嘅。如果呢度里面有啲咩机关啊，咁放置机关嘅时候呢，里面就一定系有啲机括嘅。咁佢就会留下空隙，呢个探测仪就可以探测到出嚟。真系有咁神奇？咁冯鬼手苦练咗一身嘅本事，咁啊呢个白都豆腐同我对望咗一眼，心諗呢啲可能都差唔多嘅。咁啊饮得啊机械人四号啊进行探测啦。按照吴思东当时所形容嘅情形嚟讲，我哋需要进行嘅墓场探测嘅范围呢就唔系好大嘅。冇使几耐，我哋就摸咗个透啦。机械人四号嘅神情系越嚟越沉重，最后对住我哋摇咗一下头。正当我想讲嘢嘅时候，喺黑暗里面突然之间又传嚟咗一声嘅惊叫。呢一次嘅声音等我成个人都抽咗一下，因为佢唔系帝哥，系顾文文。我即时之间觉得我哋眼睛都发晒热，一股热血就直冲上脑。豆腐大叫一声：哎呀，弊啦，顾大美女出事啊！我哋呢个时候反应啊，比机械人四号啊快得多，鸡咁脚啊向住声音传嚟嘅方向跑过去。呢一次嘅方位又唔同啦，系从西北方传嚟嘅。当时顾文文同埋机械人一号系一个队嘅，佢哋相对嚟讲喺我哋嘅队伍里边，除咗我之外，就系机械人四个嘅身手系最好。而其中机械人一号更加了得，出于呢个私心呢，我自然就等阿顾文文同埋佢一起。但係而家我真係后悔啦，佢真係应该一直同我好㗎啦。跑到去嗰个地方嘅时候，机械人一号嘅反应同埋之前阿吴思东嘅反应截然唔同。佢显得好冷静，佢直接就讲，喺我哋嘅头顶，呢啲嘢係从头顶顺住墙壁滑落嚟嘅。我讲人呢？机械人一号讲速度好快，人被捉咗上去嘅。我嘅手电筒个光线根本就冇办法照上去，成个顶部都系漆黑一片，点知道上边有啲乜嘢嘢噶？不过好在一号嘅观察力都敏锐，行事呢又比较冷静，咁所以事发之后就冇好似阿吴思东咁吓到胆都破埋。反而就俾我哋提供咗一个有利嘅线索。我一下子就諗到咗嗰条火龙，即刻就嗌大家快啲将条火龙点着。点知道 个灯一点着之后，就好似被感染咁，一条火舌顺住个墓墙啊飞咗起身，速度啊好快啊！瞬间呢一条火舌顺住个墙壁冲出去，跟住成间墓室都被照到光一光，佢嘅格局即刻就呈现咗喺我哋嘅面前。呢个系一个长方形嘅巨大墓室，中间就系我哋睇见嘅嗰条石柱啦。上边放住嘅都系空空嘅、散发住异香嘅木头盒仔，而喺我哋嘅上边嘅墓顶，显然系一个个嘅圆形，明显系人工打造嘅洞口，就好似一个一个野兽嘅洞穴咁。机械人一号讲：嗰啲嘢应该就系从嗰啲窿嗰度捐出嚟嘅，可以贴住个墙嚟滑行，有爪啊冇足。冇睇清个样，动作非常快，顾小姐一下子就从我眼前消失咗啦。豆腐喺呢个时候一啲都唔怯懦，佢立起个衫就讲：顾大美女同埋林教授肯定就係俾嗰啲嘢拖入咗个窿入边，我哋真係要諗办法去救人至得。林教授被捉咗之后，段飞小姑娘非常之焦急，佢都就快喊啦。佢又讲：哎呀，咁高，我哋点样上去啫？豆腐佢反应都好快，指一指嗰个直通住墓顶嘅石柱，讲：从嗰度爬上去啊！佢呢一句话就提醒咗我哋，大家亦都唔敢耽误时间，惊死顾文敏同埋林教授会遭遇不测。当即嘅大家纷纷就爬上嗰条石柱，顺住佢就上顶。就喺呢条石柱嘅顶部嘅周围，仲有好几个黑蒙蒙嘅洞口。我啊唔知道顾文敏究竟系乜嘢嘢捉佢走嘅，但系而家睇嚟，肯定系唔系咩软种子，八成八可能就系生活喺呢啲洞穴里边嘅生物。我啊爬到咗顶，将个手电筒打入去其中一个洞口嗰度。见到个洞口表面呢系垂直嘅，里面就弯弯曲曲，好明显系某种动物嘅地穴。洞口嘅大细啱啱就可以一个人捐入去，我心諗事到如今点样都要闯一闯呢一个苦穴㗎啦。当即我对住大家讲：里面嘅洞穴呢就弯弯曲曲、兜兜转转嘅，好可能系相通，我就决定捐入去搵人。段飞、吴思东、小豆，你哋三个就留低，其余人就跟我入去救人啦。一人就捐一个洞口，分头行事，有冇意见啊？机械人四个都全部冇异议。要系平时嘅话，豆腐肯定会跟我入去嘅。佢胆小还胆小，不过佢绝对唔系一个会抌低兄弟自己走去逃命嘅人。我睇出佢好似有嘢想讲，我讲：诶，你留低啦。呢两位同志都系文化人，既唔会玩刀又唔会弄枪，万一出咗咩事嘅话，你都要挺身而出嘅。我哋嘅装备都留喺呢度，你守好，任重道远啊！豆腐见我咁一讲，佢只能够岌下个头。我同机械人四个就分别行动，带咗啲枪武器，跟住就开始捐入啲窿入边。我都有啲谂唔明白，机械人嘴里面所形容的怪物究竟是什么呢？又会点解生活在这些洞穴里面的呢？其实呢，但凡古墓里面都很容易有一些地穴的动物，因为年深日久呢，在这个地质运动里面，古墓难免就会出现一些缺口的了。那一些地穴的动物，诸如好似蛇啊、黄鼠狼啊等等嘅嘢呢，就好容易捐咗入去古墓入边嘅。毕竟古墓里面嘅结构就真係舒适又唔嘥力，係天然嘅居所地。如果讲喺呢度会遇到啲咩大地网一类咁嘅嘢呢，我真係一啲都觉得唔奇怪。不过机械人所形容嘅係有爪啊冇足，咁係可以贴住个墙壁滑行嘅嘢又係乜嘢呢？我影像里面真係点都諗唔到有啲乜嘢係咁样㗎喎。